重修来佛三圣永思集缘起。四名来佛，来此只为作佛。僧号海贤，果然海会圣贤。古德云：有魔皆好事，无取不闻心。来佛三圣的事迹历经曲折，终于被世人所共知。然而在流传过程中，却无端出现了种种错愕。也难怪俗语曾道：好事传三人，有头没了身；坏事传三人，有叶又有根。为正视听，特尊师父上人之嘱托，重新修订来佛三圣永思集。清初大德周安世先生说，写书劝世原是件极难的事情，若写得太通俗，则不适合文人阅读，若是太过文雅，又难以流通于大众之间。对于愚钝的人来说，即使写得再浅显，他还是嫌晦涩难懂。对于聪明的人来说，即使写得再精辟，他还是嫌沾有俗气。纵然是圣人重生于今日，也不可能令所有人全都满意，又何况我们这些晚辈后学呢？印智法师年初成交师父上人的那份记录贤公圣迹的7000字的文稿，原本是墨学在去年正月参与整理贤公往生资料的视频旁白，但是负责制作光碟的那位居士，或是嫌某些词句太过深奥，所以并没有全部采用。实则安世先生的门人陈胜来也曾说过，劝善的书籍一打开就令人皱眉的，必然不能够流传；一打开就令人鼓掌的，也必然不能够流传。为什么呢？原因在于，一个过于深奥，一个过于肤浅了。墨学想来，在初看这份文稿的人当中，一定是皱眉者多于鼓掌者吧。但是大家若能谨遵师父上人的教导，每天平心静气读诵三遍，读上一年，相信大家都会自然舒展眉头，破颜而笑的。故而墨学特将这份文稿不做改动，至于此书首章，只为便于大众每日诵读。孔子作《春秋》，记录了鲁国12位国君在位时整个东周天下的历史。这些历史有些是夫子亲历的，有些是夫子听亲历之人讲述的，有些是典籍记载和传闻，即董仲舒讲的所见事、所闻事和所传闻事。墨学整理此书，也将借鉴夫子修史的态度。凡是墨学直接听贤公亲口说出的，以及有视频资料可证的， 自然首先收录。扶起诸位仁者，千万要宽宥莫学的无礼。贤公诸弟子和有缘与贤公接触过的居士们所讲述的，莫学将其归为所闻事，收录于中。和贤公并无接触，因听闻贤公事迹而有所感触的学友们所写的文章，一概收录于后。此书收录贤公的诸多事迹，因采于百家，原始文字雅俗繁简，各个不同，为使流通无碍。如今在不坏文意的前提下，对其稍加修改，使其如出一人之手。非我招谦，因深恐弄真成假。是谁作俑，全不怕弄假成真。并起药兴，只缘秀观不忍。存真去伪，方显佛门无欺。唯愿净信者一间净信，从兹放下万缘，早同归于极乐。切望狐疑者速断狐疑，自此猛登彼岸，永不堕于轮回。大事因缘，若不信请至灵山，真诚造就，如舍屋愿臣阿鼻。甲午季春，古愿因缘生静至。